也许还能在网上看到你的消息，也许我唱的歌还存在。 嘿、hey, 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我是主播莫达人。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萱草。 今天这期话题呢有点意思啊，叫做说说有对象却对另一个人心动的经历。感觉好禁忌的话题。 这种话题一般的话我们会认为是出轨啊，或者是这个变心了，是吧？ 可能只是心底有这种感觉，但是没有付诸行动，也不算出轨吧。 这个精神上出轨了。 对对对，精神上出轨。就很多朋友留言就说啊，这是一期钓鱼的话题吗？就是很有可能勾出大家的秘密来，然后被自己的那个女朋友或者男朋友发现。 对，不过现在都是在网上发言嘛，也没有实名认证，所以大家放心的跟我们透露你的小秘密好了。 先说歌吧，今天第一首歌呢来自夏天的《不再联系》。 也许还能在网上看到你的消息，也许我唱的歌还存在你的手机，也许我爱你在心底变成秘密，也许你想我的时候我也在想你。多少次我告诉自己此情可待已成追忆，多少次我告诫自己不再为你流泪到一败涂地。我和你不再联系，希望你不要介意，要怪就怪当初没 啊，来看一下这个朋友的留言，他叫做习惯，他说呢，就像你刚买了一件 T 恤，又看中了一条连衣裙的感觉啊，两个都想拥有。 对对，还真是。一念忘断天涯，他说呢，听到他的声音，心跳都会加速，一直觉得对不起对象，就忍着不联系了，可经常打开 QQ 对话框，然后又关掉，就想联系他又不敢。 要怪就怪当初没在一起，而你对现在也比较满意，所以我留下来也没有道理。我和你断了联系不代表我不想你，走到哪里还是会有惦记，而我也开始试着去忘记，抹去我们过去的放弃的所有交集。 今天第二首歌来自于蔡依林的《小伤口》。 很走心的一首歌。 我觉得刚才这个一念忘断天涯这个朋友的留言，我觉得他说的这种现象应该很多人都经历过吧，或者感受过，就是明明已经有了男女朋友了，但是呢心里还放不下一个人， 就可能突然有一个人闯入你的世界，发现你好像更喜欢这个人一点，然后就会很矛盾，陷入一种纠结， 然后这个时候就会觉得哎，我为什么是这么一个人，我是不是很花心啊。 对，王努力丫丫他说呢，第一次发现自己很花心，其实这样一点都不好，结果就是丢了现任，与心动的人也不可能，无限的尴尬。我觉得这个朋友说的特别到位啊，就是这种感觉最后导致的结果可能就是两败俱伤吧，你两个都没有抓住。 Thank you. 这个朋友呢就是刚才那个留言朋友的不敢做的事，想做又不敢做的事他做了， 嗯， 然后结果是觉得很尴尬。 嗯， 米操小雪他说呢，高二有男朋友却和另一个男生有一些暧昧，和他呢总能够在上下学的路上偶遇到，聊天聊很久，交谈呢总是很合得来拍，到现在都觉得浪漫的是那个时候大清早天未亮却早早约好去操场听他吉他弹唱胡夏的爱都是对的，甚至呢高考志愿都基本一致，可终究敌不过阴差阳错，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嗯，可能这个男孩就是晚到了一会儿吧，我觉得在感情里还是有先来后到这一说的，虽然很合适很喜欢很心动，但是毕竟你晚一点来到我的世界嘛。曼琳琳她说呢，好不容易有了个对象哪儿还敢对别人动心啊 有个对象不容易，赶紧抓住吧。 对，看来还是挺珍惜的一个女孩。 那么疯狂的爱恋白驹上多寂寞，只是小伤 下一首歌来自戴爱玲的《空港》。 二顾最酷，他说呢，怎么办呀？我没有对象，居然也没有心动的人。 嗯，哎，好多人都点赞，你知道吗？好多人都觉得这就是我现在的状态。 看来大家都，我们听众中单身比较多呀，而且是那种还没有对象，没有任何，这个倾心对象的人。 对，就是连一个目标都没有，我觉得这个挺可怕的。 嗯， 我姓李，他姓李，他说呢，套路，绝对是套路，我不能说，因为我的女朋友也听酷我音乐调频。哦， 不真诚哦， 看来你还是有故事藏在心里，我觉得不说出来这种更可怕是吧。 嗯， 还不如说出来的那种， 说出来就分手了不说出来可能还只是暴打一顿而已。 可爱的小西啊，他说呢，遇到他之前呢，觉得前任对自己还是喜欢的，一直傻傻不肯放手，直到遇到他才明白，真正喜欢你的人不会让你吃一点苦，而且呢跟他三观超合。 哦，看来是真的和后来者在一起了。 嗯，而且是有一种找到真爱的感觉呢。 嗯，也可能已经和前任分手了才和他在一起的。爱上严先森他说呢，说的一点没错，遇到了真正喜欢自己的，才对比出曾经的别人对自己简直就像路人。 对呀，不知他说呢，和一个女孩认识三年了，喜欢三年了，有共同的喜好性格，同一天生日，我们两个呢总是错过，不是我恋爱她单着，就是我单着她恋爱。今年元旦的时候呢，我终于鼓起勇气和我不爱的人说了分手，和他表了白，结局呢是我们还是没有在一起，他和他老家的人在一起了，我们现在只是王者荣耀开黑的队友。 可能遇到对的人之后才能真的认清之前的感情是错吧，就算不能和这个人在一起，可能验证出之前的不对也是好的，不要就陷得太深吧，不要让自己错上加错。 关上了灯的房间，无所谓你不在身边，当爱情的阳之间总要把。 下一首歌来自于郭采洁的该忘了。 嗯 嗯，这首歌也是送给刚才留言的朋友。前任那段往事就忘了吧，因为是觉得不是那么对的人，对吧？相信在下一个路口会有另一个人在等你。 眼泪也不必为了纪念，是不是我们该忘了最爱的一刻，找不回每次拥抱缺少的温热，也许是我们该忘了。 北苏他说呢，好纠结呀，真的好纠结，开始喜欢一个人到疯掉，然后感情出现问题，又遇到另一个，然后前任又回来了，然后现在我一直躲，觉得自己现在很厉害，能同时爱两个。 嗯， 很尴尬的一种境地吧，可能很多人都经历过。 对， 今天我们这种感觉算很小众吗？还是说很多人都遇到过？ 就是跟我们节目一开始有几个人留言说的情况一样嘛，就觉得本来以为自己是一个专情的人，但是呢后来发现哎，自己为什么能同时喜欢上两个人，就觉得自己很矛盾。 对，虽然觉得不对，但是好像很难控制自己内心的东西啊。 感情这种东西就跟洪水猛兽一样，一旦来了也控制不了啊。 嗯，萱草很有经历的感觉呢。 没有摸哪儿有经验啊，成长。梦中梦着醒不来的梦，他说呢，没有没有没有，坚决不做这种事儿，这样会同时伤害两个人。还有啊，我和我对象相隔500公里，要坚持长达4年的异地恋，祝幸福。还有，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在我没有遇到我对象之前，我在梦里梦到过他，这就是所谓的梦中情人吧。总之呢，求祝福。 哎，你知道吗，正在甜蜜正在幸福中的人可能就不愿意看到我们说的这种情况发生，就觉得两个人的爱情就应该是坚贞的，就应该是不掺杂任何杂质的。 热恋中的小情侣是吧？ 嗯， 也祝福你啦。 对，祝福你。 嗯， 趁我热情未改1982，他说呢，明明很喜欢却要表现得不那么明显，如果能回到那个时候，我会跟他说我喜欢你很久了。 嗯，看来这个朋友有点后悔呀，啊，没有表白， 只是当时已晚了。 早就无法愈合，是不是我们该忘了最当初的快乐，当一切宽容与配合换来挫折，所以我们应该忘了放手时 下一首歌来自陶晶莹的离开我。 我把你的电话从手机里消除了，我把你的消息从话题里减少了，我把你的味道用香水。 爱上严先生，他说呢，先遇到了心动的人，然后遇到了心安的人，现在呢，准备嫁给这个让自己心安的人。曾经心动的感觉也会留在记忆里，最怀念的不是那个让自己心动的人，而是曾经心动过的那份美好。 嗯 嗯，我觉得他说的很好呀，一个是心动，一个是心安，可能这就跟谈恋爱和结婚的这个区别差不多吧。 嗯，对，有道理。 嗯，一个是一种激情澎湃，一种是细水长流。 我的名字难忘，他说呢，我没有男朋友，但却有一个超级好的男闺蜜，他有女朋友，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俩关系好，虽然一直互相怼，但彼此都把对方当成很重要的人，纯纯的友谊比心动更加美妙。 嗯， 看来这世界上还真的有纯友谊啊， 就是大家都在各自正确的位置，也没有说迈出这个进去一步哈。 对，越雷池半步。 对， 什么事都难一点，车来了，坐上你的明天，车走了，我还站在路边。离开我，你会不会好一点？离开你，什么事都难一点。风来了，云就会少一点。 爱吃鱼的盛小姐，她说呢，大概就是觉得很对不起对象，却又无法抑制的去喜欢那个笑起来有虎牙的男孩。 嗯 啊，看来她有一点心动的男生是一个有虎牙的男孩， 就放在心里就好了。正好莫大人也有虎牙，难道说的是我吗？世间繁华不及你万分之一。她说呢，明明有喜欢的人，却对另一个人动了心，没办法，毕竟人的感情这种事儿控制不了。或许对他会有一瞬间的心动，可那也是短暂的，不能长久的。既然已经有了男朋友，那就坚信自己的眼光不会错。试问哪个女孩在路上看到帅哥不愿意多看几眼呢？可那毕竟是别人家的，所以珍惜眼前人，最长情的告白还是陪伴。 嗯， 我觉得说的太好了。 春虫虫啪啪，他说呢，他是我的初中同学，现在呢我上大一，他在复读高三。曾经呢他说过要和我做永远的朋友，因为只有朋友才是一辈子的，不会变。现在呢他有了女朋友，而我也有了自己的男朋友，但是呢他在我心里始终是第一职位。 嗯， 哦，那这样的话， 真是一个很难忘的人啊。 对，那这样的话你以后的老公不会吃醋吗？你的老公永远在你心里排不到第一名， 藏在心里吧。很多人可能都是这种状态，只不过不说出来而已，放在心里。 住在雨里面， 今天我们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于薛之谦和黄龄的《来日方长》。 嗯，很好听的一首歌。 去叹气喘息，再试着碰碰运气，总要过下去， 总是妄想借半生流离换某人怜悯， 只怪那输得起的遇不上看得记得找谁对不起， 我说爱或许 丢了大熊的哆啦 A 梦。他说呢，他是一个离异家庭，带着一个孩子，了解了他的情况以后特别心疼他，想给他一个家。李晨，我知道你在害怕什么，担心什么，总之我就是想给你一个家，过去的已经过去了，至少我们还有现在和未来。 李晨吓了我一跳，我以为范冰冰也听我们节目呢。 哦，看来这个就是他喜欢的女人是一个带着孩子的离异的女人 啊。留言的这个是一个男生是吧？ 对对对， 李晨是一个姑娘。 对， 嗯，祝福你。 不要搞错。 啊，对啊，我现在明白了，我刚刚听到李晨一个机灵。祝福这位朋友还有李晨，希望你们两个能够好好的在一起吧，是吧？ 嗯，萱草也是够操心的，为这个娱乐圈操碎了自己的心。 各种八卦呀。AU 教雪儿，他说什么有对象了，你们还要喜欢别人？那你喜欢别人，把你对象介绍给我呗。 对啊， 挺好。 一定要珍惜眼前人嘛， 对， 不要这个吃着碗里还想着锅里。 忽然想到一句这个俗语啊，叫旱的旱死，涝的涝死。有对象还不知足。 嗯， 只怪那输得起的遇不上看得起的找谁对不起，我说爱或许是来日方长的事情，等不到人也至少盼着自己， 爱终究是来日方长的秘密， 答案不过是场好觉睡醒， 答好叫谁醒。 炫笑一抹忧伤，他说呢，这话题太堵了，有过这种感觉，太有负罪感了，因为一个比较喜欢的女孩子放弃了曾经的两段感情，前提是那两个女孩子都对我特别死心塌地，都怪自己造孽呀，想想挺对不起他们的，也许这就是青春吧。 嗯， 对啊，我觉得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我觉得还是一件好事的。 再分享我们今天最后一条留言，它叫做栗子栗子，他说呢，见到的第一面就觉得舒适安心，那次遇见终于知道了心动是什么感觉，再往后的日子并没有刻意的去想念你，因为我知道遇到了就应该感恩，路过了就需要释怀，我只是在很多很多的小瞬间想念你， 比如一部电影、一首歌、一句歌词、一条马路和无数个闭上眼睛的瞬间。 嗯，今天最后这个留言也送给大家吧。其实明知道不可能在一起的人还是放在心里吧。 嗯，路过了就需要释怀。 对啊，作为一个回忆放在心里。 街畔上流离换某人怜悯， 只怪那输得起的遇不上看得起的，找谁对不起。 那好了，这一期呢我们的节目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嗯，分享了很多个大家的小秘密。 嗯， 然后有的人也确实很坦然地说出了自己可能会有一些花心啊，或者是、明明有了对象还心动另一个人的这种经历。不过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因为很多的人都在表达了对爱情的一种认真啊，或者是一种、就这个虽然知道自己心动了但还明知道不可能不应该坚持，我觉得挺好的。 对，也不要去做那些伤害别人的事儿。 对， 大家呢可以在微信的公众账号里或者在微博里搜索酷我音乐调频，或者找到莫大人萱草关注我们，每期节目话题的征集呢我们都会在这儿跟大家分享的。 嗯，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参与我们的节目啊。 嗯，那这一期的节目我们就分享到这儿了。 好的，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拜拜。 嗯，拜拜。 好叫谁醒。